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Flowersis，我是佩奇，你也可以叫我卖花妹。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。好，那这是第一次出现在这样的平台嘛，就是 Podcast。然后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好了。我之所以叫卖花妹，是因为我目前在经营着一间网络花店。对，就没有店面的网络花店，然后，其实也算是我的白日梦啦。就我发着一个白日梦，想说开一间生活花店。生活花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想要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花店，就不只是在特定的日子，比如说生日啊、纪念日啊、结婚啊等等的日子才会出现花。我反而想要做的就是把花带入日常生活中，然后让花来陪伴大家，也让大家因为有花而感到幸福开心。这样，然后呢，大家其实可以到 IG 或 FB 去搜索我的网络花店，名字是 Hanaya Space，HANAYA Space，SPACE，Hanaya Space。那大家就可以去看看我的花店，跟我一起发一场美好的白日梦喽。那接下来，为什么会有这个 podcast 的出现？那可能就要从去年说起好了。在去年机缘巧合下，我有一个机会，就是 City Plus FM 的主持人他邀请我，让我到电台，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关于一些花艺的小故事啊，还有花艺的心得等等这样。然后，大家如果有兴趣想收听的话，其实可以到 Hana Space 的 Facebook，然后我有 pin on top，所以大家可以点击连接，然后去收听哦。那我们说回故事好了，就是，录完节目之后呢，我就有问主持人说，几时会播出，什么时段会播出这样。然后，主持人就跟我说，如果你错过了，其实没有关系，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搜索 podcast，然后可以重听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有一个东西叫 podcast，就之前没有听过嘛。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原来有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可以重听这样。然后呢，过后我就真的有去搜索啦，然后再到后来呢，我就发现，诶，我电话里面其实我手机有一个 apps 是有 podcast 的，就已经在手机里面呢。然后我就会按进去，然后按进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诶，好多 podcast，然后就有一些蛮有趣的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听的是来自台湾的 podcast，然后，我通常会在我煮早餐到吃早餐的时段收听 podcast 这样，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不能一心二用，就可能说，我可能要做一个重要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不开了，我就专心做。那大家可能可以在几时可以收听呢？就可能你驾车的时候啊，或者对，你也可以在晚上的时候。有时候我觉得听 podcast 很疗愈，看也要看是什么节目啦。当然，有些节目我觉得是非常疗愈的，就是可以在睡觉之前听。那听完了，然后心很疗愈嘛，然后就可以好好睡一觉这样。所以有时候也会在晚上睡觉之前听，听完了 podcast，然后就去睡觉这样。因为自己本身蛮喜欢听 podcast 的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诶，我其实也可以来试试做 podcast 啊。然后 podcast 就这样出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一首音乐。那今天为大家选的音乐呢，是来自 Bad Snakes 的 Wallflowers。 其实会写一些想法，然后 po 在 IG 和 FB 上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然后，不只是想法啦，其实还有一些画艺的日常啊，或者一些画艺的点点滴滴、小故事之类的，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，都写下来，然后和大家分享。这样，我觉得除了画之外，我希望大家能获得更多，所以就把想法写出来了。有时候不一定是我和客人的对话，可能有些是我从画艺学到的东西，因为从我拜师学艺到目前自己一个人在经营，也算有一段时间了嘛。然后人一直在成长啊，然后看见的东西、学的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是蛮多的。然后也遇见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来买花，所以一路上都遇到很多精彩的风景。然后我想说，用文字来表达出来。可能最近还有多一个想法，就是除了文字表达之外，还可以透过我的声音去表达。或许我的文笔没有很好，或许我的声音没有很好听，但是我想透过这样的方式、这样的管道和大家分享我想表达的东西。那在接下来的 podcast 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不一样、更有趣的内容。然后，其实，在拜师学艺到现在自己经营一个网络花店这几年来，我遇到了很多不一样，或者说很有趣的人。然后，各种来的人，可能有上花艺课的朋友、购买花的朋友，或是跟我一起合作搞一个小小计划的朋友们，其实都各种有趣。然后这一路上，我觉得风景真的很美。然后我想透过声音和大家分享，那陆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生活、关于一些理念、关于一些我自己的想法。然后在之后的 podcast 呢，都会一一跟大家一起分享啦。那今天的 podcast 呢，就大概到这里。那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，有 Uban Lulabi，来自 Jimmy Fontanes and Doc Maxwell。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声谢谢收听，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晚安。